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83集，陈珊珊说：“ 我的意思是，你这么肯定的答案是不是有问题？你真的知道什么是食物链吗？” 被这么小的孩子反驳，年轻男人脸上挂不住，神色有点难看。他正准备怒斥我怎么不知道，就见陈珊珊从身后拿出一个小本子，本子的封面上是一张王小田的写真照。灰姑娘对着镜头甜美地笑着，很明显这本子是小姑娘直接从房间里拿的。打开本子，陈珊珊说：“ 一条食物链最少有两个等级构成，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就是说 A 到 B， 这就是一条完整的食物链。我们七个人，小球上的数字有四种，如果把七个人按 ABCD 分类，那就是 A1 A2 B1 B2 还有最后的你，你是唯一的 D。 三个回归者看着本子上的内容，惊讶地抬头看向陈珊珊。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女孩是怎么画出这种复杂的图的？一时间，三个回归者都不敢再小看陈珊珊，谨慎地盯着她。陈珊珊仿若未察，继续说：“ 毫无疑问，你是最高等级 D。 游戏规则第一条，每个人小球上的数字由对方所处的最大食物链等级决定，所以我和那位……” 顿了顿，陈珊珊看了眼中年男人：“ 我和廖峰之间肯定有一个人是你的下级，但是这不意味着你就不在其他食物链里。” 这个问题唐默早已想到，但是三个回归者中，年轻男人和中年男人都脸色一变，傅文生也一下子愣住：“ 你是低等级没错，但你也有可能在另外一条食物链里，是其中的第三等级 C 等级，这样你的下一级就是傅文铎或者秦思琪，比如唐默到傅文铎到你，你也可能是另一条食物链里的第二等级 B 等级，你的下一级就是唐默或傅文生，比如唐默到你，甚至有可能我们六个人每个人都是你的下一等级，你可以吃掉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个食物链游戏，但是食物链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网络。” 年轻女人嘴巴张大，她明白了陈珊珊的意思，她再想到自己那条线索，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然而令她更没有想到的是，一道平静的女声还在继续说着：“ 我打个比方，你的线索是你的下级是个女性。” 杜德刷的抬头，震惊地看向陈珊珊。宽敞的房间中央，那个长相平凡的小姑娘正好坐在时钟的旁边。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默默地凝视着杜德，发现杜德错愕地抬头看她，她那双沉静漆黑的双眸里难得闪过一丝笑意。陈珊珊翘起嘴角，终于像个孩子地说道：“ 我只是打个比方，我没看过你的线索，你也没有告诉过我。” 杜德的心脏跳得极快，他平复自己澎湃复杂的心情，他听到自己冷静地说道：“ 我知道。” 陈珊珊笑了笑，继续说：“ 这个线索看上去是在告诉你，我是你的下一级，因为 C 级里面只有我是女生，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他所说的这个下级指的是第三级还是第二级。你或许有两条食物链，第一条唐默到傅文铎到廖峰到你，第二条傅文生到邢思琪到你，这时候你的下一级就不是我，而是他。” 小姑娘指了指年轻女人：“ 他也是你的下级，还是个女性，这样一来你要是吃了我，你就会食物中毒而死。现在你确定你知道你的下级是谁了吗？” 杜德张了张口，似乎想要说话，但是没有出声。唐默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勾起。 年轻女人在旁边看了许久，出声说， 我们都懂你的意思，这我也想到了。每个人小球上的数字不意味着它就只属于这个等级，三级以上的玩家都可能还有其他等级的身份。这个游戏我目前看不出通关方式，但是毫无疑问，小球里的线索是关键。 廖峰说，黑塔不允许我们把小球里的线索告诉别人，别人也不能知道，告诉者和被告诉者都会被抹杀。年轻女人看了他一眼， 不说出小球里的线索，但是可以透露其他一些东西。我先来，我的线索告诉我，我的下一集是这个小男孩的概率很高。 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这是第二次推理。年轻女人没有否认，傅文铎挑了挑眉，我的下一集是唐默。过了片刻，他补充道，概率很高。中年男人老实地说，我是第三集，按照你们刚才的说法，下面的四个人都有可能是我的下集，所以我没法确定我的下集是谁。 我的线索推理出来的结果说出来没有什么意义。 年轻男人也没有开口，唐默直接说，我的线索也没有任何意义。三个回归者警惕地扫了唐默一眼，很明显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最后轮到傅文生，小男孩目光坚定地看着傅文铎，手指握紧，嘴唇有点白。 我觉得我的上一集是大哥。 下一秒，一道女声突然说， 啊，你说谎，你的上一集是我。 年轻女人双眼一亮，傅文生被她的声音一吓，嘴唇颤了颤，直接反驳， 没有，我的上级就是大哥，线索上是这么提示我的。 年轻女人舔了舔下唇，笑道， 小朋友，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的异能是什么？ 唐默心中一冷，年轻女人笑了起来， 你在撒谎，这件事我是知道的，我百分百肯定，我的线索其实没那么准确地告诉我你是我的下级，但是很明显，你的线索告诉了你，你的上级很可能是我，这个概率或许超过了七成吧，这种概率值得让人一试啊。 年轻女人微微一笑，她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小球，小球上那个大大的二字刺着傅文生的眼睛。就在她张开口准备说第二句话时，忽然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了她的脖子上，年轻女人顿时噤了声，眼珠子一转，看向一旁的黑衣男人。他并没有看见傅文铎是什么时候从对面走到他的身后的，那把匕首死死地抵在他的喉咙前，只要稍微一动就能割断他的喉咙。年轻女人尽量冷静地说， 你干什么？ 陈珊珊站了起来， 你想吃了他？ 年轻女人脸色变了变， 我没有。你想这么做？ 半晌后，年轻女人怒道， 本来就是，不吃掉他我怎么确定他是不是我的下一级？难道要我直接说出我的食物链？只要我说出的食物链上有一个不对，我就算失败。难道你们在得知下一级后不打算吃掉下一级确定真假？比起很多个不确定因素，只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当然要先验证，要不然为什么这个游戏会有吃掉这种规则？而且我只是吃掉他的小球验证答案而已，又没想对他做什么。 接着他回头对傅文铎说， 你想杀了我，你动手啊，游戏禁止暴力，你会直接被黑塔抹杀。 很少有这么不怕死的人，傅文铎似乎觉得有些意思，低沉地笑了一声。年轻女人冷笑道， 哼，如果你不怕死你就来吧，在你对我使用暴力的那一刻，黑塔就会抹杀你。 唐默忽然明白，你是觉得他在被黑塔抹杀前杀不了你。年轻女人眼珠子动了动，没有开口。傅文铎淡漠地说，在一瞬间杀了你至少有19种方法。冰冷的匕首在女人的脖子上抵了抵，傅文铎的距离掌控得极好，女人每一次呼吸都感受到那匕首快要将自己的脖子划破，可又没有刺破。她紧张地屏住呼吸，然后便听到男人低声一笑，哼，想试试吗？匕首抽开后，年轻女人仍旧心有余悸， 他看着傅文铎一步步走回唐默的身边。在傅文铎拔出匕首的那一刻，有些东西就已经被挑明了。四个地球玩家不可能让回归者随意吃掉自己，回归者也不会让地球玩家吃了自己。他们分成了两个队伍，互相戒备。事态一下子僵住，线索极少，这么少的线索，哪怕陈珊珊都没有办法找出正确的食物链。傅文铎低头在唐默的耳边问道。 没有意义。 他问的是唐默之前说的，他的线索没有意义。唐默不能把自己的线索内容告诉傅文铎，他也没有办法确定自己能说到什么地步。他沉思片刻，说， 上帝很有启示，因为做的是 3NT, 于是直接扣牌不明。 傅文铎微微一愣，他回过神来，大概明白了唐默的意思。 我们很少做 3NT 吧。 这次轮到唐默愣住，他以桥牌为打比方，将自己得到的线索做了个简单的说明。唐默回忆了一下。 嗯，我们好像一共就做过3、4次 3NT。有三次吗？ 傅文铎很肯定地说。 没有，两次，都是你做的。 唐默无奈地笑了。在桥牌的规则里， 3NT 一般是最小的约定，哪怕赢了游戏，如果做的是 3NT 约定，获得的积分也会比较少。傅文铎野心很大，从来不做 3NT, 他最喜欢做积分最多的 4S, 有时还追求大满贯。唐默则稳中求胜，两人经常一起打牌，在国内某桥牌网站也颇有名气，只不过他们的积分算不上特别高，因为傅文铎那种打法要么就得很多分，要么就扣掉很多分。那时候唐默透过电脑一直觉得坐在屏幕另一边的人是个很冲动又嚣张的家伙，所以当他和傅文铎见面并且一起组队很久，他都没发现傅文铎会是维克多。傅文铎不像野心那么大的人，难道说人不可貌相？唐默悄悄地打量傅文铎，这个男人或许真的很有野心。他有野心，他的野心是什么？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